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下午1点到2点，每天都在。 躺在楼宇中，聆听着午夜带的痛，把痛藏在脑中，却从未听见它响动，贪恋着安逸在路上，却心思通通、yeah!匆匆的脚步中，载着岁月的泪和梦，到现在已悄然无踪、yeah、悄然失去放纵，还躺在原地做白日梦，昏沉的日子只是残喘的沟通、yeah! Hey man, what you knew? Don't tell me you can't do. 别再荒芜的活着，正在谷底You knew. Don't tell me you can't do. 别徘徊，再一次彩排，请看清楚眼前脚下的路。像白纸一样被弄脏，追逐的人啊，请停下胡乱的冲撞，眼中的现状不是如你的想象、yeah! Hey man, what you knew? Don't tell me you can't do. 别再荒芜的活着，等待谷底 Let me through. Hey man, what you knew 开场曲来自白举刚带来的《装睡》啊，也收录在他的个人原创首张专辑《少年白》当中。2015年，其实这张专辑也是集合了他各种关于音乐方面的畅想，包括对于曲风方面的尝试啊。跨越数年，厚积薄发，包括也是精挑细选，用他最擅长也是最喜欢的一个摇滚风格，保存了理直气壮的这种所谓的少年时光啊，求学、追梦、成名、历练等等等等，在这里面的每一首歌都有一种人生经历的浓缩和体现。 OK， 继续来听吧，在我们的活力派歌单当中依旧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你好，我是思萌。 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

在心里加减，成出变成的回忆。每一场淋过的雨，每一场看过的晨曦，让我牵着你的手慢慢收集。明天离幸福还有几步，这一刻我们都心里有数。 爱了没有问候，不需要星座预告，大天使听得到。 Malone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 Circles， 在前段时间的社交网络平台上也看到了他镶了一颗这个高达几百万美元的金牙啊，这个能感觉到在时尚的这条路上好像Malone 这边也是确实在时尚当中跟别人的体现不太一样啊，这个镶牙都是镶特贵的。那么在去年的美国公告牌的大奖当中他也是最大赢家了。当然了，每一年的这种音乐趋势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来听听接下来的这首歌，希望你会喜欢。 your highs and your lows. Baby, long as you're not with me, you'll always be alone. Do you stay up late just so you don't dream? Every time your lips touch another, I want you to feel me. I want you to feel me. Every time you dance with somebody, I want you to feel me. I want you to feel me. Do your days get a little bit longer? Nights get a little bit colder? Heartbeat a little bit louder? Hey. Days get a little bit longer? Nights get a little bit colder? Heartbeat a little bit louder? Touch another. I want you to feel me. I want you to feel me.

这周我们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的关于这个提高腿部爆发力的一些动作啊，我们来看的是跳绳运动，这是另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可以针对性的增强我们的大小腿爆发力量的锻炼方式。那么在跳绳的过程当中，每当我们起跳一次的时候，其实都需要腿部的肌肉啊，为我们整个身体来提供非常强的动力，然后呢，在瞬间的力量就得到了一个爆发了。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奏，可以高效的刺激到我们的肌肉进行适当的收缩，那么长此以往呢，分布在大腿和小腿上面的肌肉群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健。 Every time you make a mess when you're acting real lazy. Yeah, you got an I don't care vibe. Life with you is such a fun ride. Good or bad is not the point. You can flip it like a coin and the air is still alright. True romance is up and down, yeah. Up and down, yeah. Up and down, yeah. All that counts is here and now, yeah. 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下午1点到2点，每天都在。 Just hurt lovers, hurt lovers, so don't

太僵了。谁更有女王气场，但少贵才重，再昂贵的衣裳不喜欢丢掉又有何妨，没有她一样闪亮，我用微笑对抗人心的伤，在黑夜里她也寻找光芒，就算失望那也不会绝望，只要想要的我就会一直向前闯，开始 旋转着米兰剪裁裙摆，周围有太多的男人疯狂崇拜，还总是抱怨碰不到一个真爱，早想做瑞士科技美白，晚餐吃东京当天外卖，能配得上的他最好，帅又有才，没人也爱耍大牌，幻想着传说中的比尔盖耶，牛奶面包虽然实在，但名牌更加精彩，没人鱼也会无奈，叹息着花开正好无人摘耶，若注定是属于大海，在沙漠等待，手拎着巴黎设计手袋，身穿着米兰剪裁裙摆，周围有太多的男人疯狂崇拜，还总是抱怨碰不到一个真爱，早想做瑞士科技美白，晚餐吃东京当天外卖，能配得上的他最好， 帅又有才， 没人鱼爱耍大牌，幻想